上街说话，几人几处从来无人生还。可惜败下我与悬崖，什么好侠义？江湖恩仇人儿怒气深长，就像那西浊水与我谈情，但比不过多年风沙。一壶酒倾诉了岁月，不需要陪伴，总是我始终是孑然了一生，至少我还有笑话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校长会不是让姐姐的咋样啦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羞羞看我的有泪的泪求饶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当大侠当他累，还要提提心道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忙大侠和我就能上街溜啦。不管今天的雨淅淅沥沥淅沥哗啦，还是刀剑噼噼啪啪噼里啪啦，忙大侠实在没什么办法，冒笑话也不可说话。曾经有